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看八正道第七条，正念。念正住道，心不动时故。所以由此可知，正念关系重要啊。念正道，念住道。净宗学会成立，我们从经论里头借选修学的五个科目，因为修行越简单越好啊，绝不可以太多，绝不可以太杂啊，多而杂反而收不到效果啊，所以一定要精简。所以我们选了五个科目，第一个科目就是净业三福啊，是从《观无量寿经》上选择的。非常重要啊。我们要常念啊。这是修行的大根大本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贤教密教宗门教下无量法门都是从这个基础上扎根的啊，它有三条是一句啊，我是把它配在十报图、方便图、同居图啊，我把它分配在这个地方啊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一条要做不到，决定不能往生。正住双修啊，正修是弥陀经上讲的智持名号一心不乱，这是正修啊。弥陀经上这两句话就是无量寿经的第十八愿啊，我们用这个正修啊。可是正修还需要住行呢，为什么？没有住修啊，你的正修决定不能成就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住是住正的，没有住，那个正就变成偏邪了。所以古大德有提倡本愿念佛啊，现在日本传的本愿念佛有弊病 啊，他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。啊，以为单单持第十八愿这一句佛号就能往生，错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去解经义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断章取义，错了。啊，他不知道无量寿经每一句经文都包括全部的经典。华严经上说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四十八愿任何一愿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，那一愿才是圆满的。啊，第十八愿为主，它要不能圆满包含其他四十七愿，第十八愿有欠缺，不圆满。这个道理他们疏忽了啊。啊，所以现在人讲的本愿念佛不是古来祖师大德所说的。啊，用的名称跟古人一样，内容完全不一样，效果当然不相同。啊，所以教不能不深入研究啊。啊，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深入经藏啊。啊，你要不深入，往往把意思搞错了。啊，自己不得利益，那情有可原呢？你不能怪别人。如果你影响到别人，也不得利益，那你就有罪过了。啊，这个道理不难懂啊。啊，所以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敬业三福是基础。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不管修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功，就像盖房子一样，这是地基。这是打地基。啊，你没有好的地基，你怎么能够盖得了房子？啊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都落实在十善业。十善业要是做不到，前面三句都是空话。啊，用什么来孝养父母？修十善业，你的父母欢喜。哼，我这个儿女是善人呐。啊，修十善业才是真正奉事师长啊！啊，老师欢喜，学生善啊！啊，所以离开了十善了，孝亲尊师，有名无实。啊，所以这一条做到了，一心念佛，求愿往生。决定生凡圣同居图啊，凡圣同居图里头有三倍九品，那就看到你功夫浅深了啊，功夫浅深，正住两边都有啊。 三福的第二句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这是从第一条啊，再进步到第二条。第二条里头决定包括第一条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能够做到这个七句，从孝养父母到这个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你能把这七句做到，念佛往生，生方便有余土。不一样啊！如果再把后面四句也能做到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那你往生呢，决定是生十报庄严土。我是这个想法。敬业三福啊，是助修啊，也是正修啊。真正齐入境界，正住是一，不是二。怎样念佛？你能把这些都做到了，都叫做念佛。孝养父母是念佛，奉事师长是念佛，慈心不杀是念佛，修十善业是念佛，字字句句都是念佛，这叫做念正住道啊，念字在此。决定没有生念，生念就是忘掉了。初学的人总是免不了，常常生念。所以每一天要修忏悔。为什么我这个念头忘掉了？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。所以念佛人为什么要带个念珠，手上拿个念珠？念珠的用意就是提醒自己不要生念。一看到这个念珠马上就想起来了。这是念珠很大的作用啊。所以念珠不仅是计数啊。最重要的是提醒自己的正念。不单要常常提醒自己，实实在在说，我们周边环境，一切人看到这一串念珠，他也知道念佛，他会动这个念头。会不会念呢？那不一定，但是他会起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是好念头啊！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鬼神，鬼神看到你这念珠的时候，也提醒了他念佛。命阳两立呀！所以念佛人带这个念珠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可大了，好处可多了。要懂这个道理啊，提醒一切众生的正念。 我们佛门里面，所以有很多人不晓得啊，我们供养佛像啊，绝对不是崇拜偶像啊。所以社会上有很多人说我们迷信崇拜偶像，错误啊。佛教里头所造的这些像，无论是铸造的、泥塑的、彩画的，都是提醒我们正念啊，用这种方法了啊，都是自信正啊。啊，我们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像啊，提醒我们仁慈清净啊。释迦牟尼这个名号，释迦是仁慈的意思，对人要仁慈啊，对自己要清净啊。牟尼是清净的意思，清净即灭，这个梵文叫牟尼啊，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像，就想到我要以慈悲心待人，我要修自己的清净心啊，对自己要清净无染啊，对人一定要仁慈啊，仁慈博爱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用这个提醒自己啊，啊，绝对不是拜偶像啊。所以阿富汗那边把这个佛像炸毁掉的时候，他不懂这个意思啊，他以为是我们是拜偶像的啊，所以他不晓得这是提醒啊一切众生啊，要以仁慈博爱对人，要以清净即灭修养啊。观音菩萨是提醒我们慈悲呀，地藏菩萨是提醒我们孝敬的啊。听到这个名号，见到形象，就想到经典里面的教训，用意在此地啊。哪有迷信？它是属于教学的设施，教学的工具啊，现在教育里面讲的教具啊。而佛教的时候，这个教具是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啊，这是人类的文明，人类的文化造诣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好，这一条就讲到此地。